太 厉害了。 今天的总结下来，对，今天总结下来呢，介绍这个地方，用一个大标题就是 F4。 F4， 对， 这个用英文说一下这个大标题好不好，志同啊，英文来。 其实就是四个 F 开头的单词了， Florida fun for family。 哎呦 哇， 怎么让我们的家庭在佛罗里达玩得开心。 对，哎，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 是不是？ 嗯， 说到佛罗里达呢，我们的志同是对那边非常的熟悉， 嗯， 一是在那边生活过、工作过、学习过，嗯，而且带着家人去玩过，那就很 必须的嘛，几乎是可能每年都会回去一趟。 是的，是的。说到佛罗里达的话，志同，你觉得带着家庭出去玩会有一些非常吸引家庭的亮点哈？扔出几个我们听听看先，好不好？比如说， 比如就几个大类嘛，比如说主题公园，这个是 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 最有代表性的， 嗯， 然后游轮，我觉得特别适合家庭。 哦， 游轮 是行，嗯， 然后它有特别多跟水上相关的项目， 齐了。 啊，你看靠海嘛， 够了， 是是 够了，嗯。嗯，我觉得这些都特别吸引那些家庭的成员们去感受哈。 对， 不但是小家庭，但是爸爸妈妈也可以去玩的。 是的，是的， 对不对？ 嗯， 那个让我们的蒋志同先生休息大概8到10分钟。 好， 自信之后我们一起挺进佛罗里达， 冲呀！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这个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哈， 当然了， 北京入境游6年来首次咚咚咚看涨。 哎，这个非常棒哦。 怎么回事？ 是记者呢近日从北京市旅委了解到，2012年至2017年年底，北京入境旅游始终都是呈现一个下降的态势。而今年上半年，北京入境旅游市场哎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怎么了？ 外国游客来京旅游数量达到了193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4%。同时呢，北京市旅游委方面表示，未来将通过加强与国外优质旅行商的合作，开展入境研学旅行等措施，努力提升北京的入境游市场。 没错，就在不久之前，北京入境旅游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峰会啊，在天坛神乐府举办了。 嗯， 记者从会上获悉，北京最终确定与全球30家知名旅行商建立沟通的合作关系哈。 是的， 未来将重点的推向世界的像古都游啊、首都游、民俗游、时尚游、美食游、五大文化游以及研学游、中医健康游、会议体育游8类的特色旅游产品。 对，数据显示呢，近年来北京入境游市场持续第一名，今年以来终于回暖了， 暖了 、对，刚才那个数据也已经跟大家播报过了。 是的， 那北京市旅游委副主任曹鹏程介绍说，近年来呢，北京市大力发展和提振入境旅游市场，实施了入境旅游奖励专项资金、会奖旅游奖励资金、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144小时过境免签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再来呀。 对呀，推动了这个入境旅游的发展。 往后看几年，19年北京将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 哎， 再往后推一年，20年举办世界休闲大会。 哈哈，2022年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大契机。 对呀，都会为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呢。 希望呢各位朋友呢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多多介绍我们的首都北京。 是的，尤其是国外友人哈。 对对对，第二条来自南方的部分哈，浙江武夷旅游进京招商推介温泉名镇静候伯乐的汇演。 是的，我已经花已经开好了，就等待着大家的采撷哈。 是的， 得有人发现它的美， 还有温泉的资源。 对，本周呢，由浙江省武义县旅游委员会主办的一个武义北京旅游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了。那武义把丰富的旅游资源带到了首都北京的同时，也为8大优质项目招揽伯乐。 是的，活动现场武义还宣布了10月19号到31号武义第12届温泉节、第9届国际养生博览会将正式举办。春雨子，豆豆，有没有机会带我去感受感受？适合 我 们老年人吧。 哎，你还别说，还真挺适合你们的啊、 对吧？ 对，你看啊，这个他们现在，咱们来介绍一下这8大优质的项目啊。 好， 他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有6个项目尚未开发，分别是新宅大圆堂、新宅大菜梯田。你说这都是你喜欢的，是不是？ 大雷梯田 啊。 啊，带来地铁、啊、不好意思，对，我说 秋收嘛， 秋收啊，这个看成了菜啊。西连巷马口村田园综合体 是 原植物园区块项目，还有温泉小镇、哦、温泉小镇啊， 温泉小镇， 温泉小镇入口五星级酒店鱼形湾体育公园项目， 六大项目， 对，六大项目、 啊、招商引资过程当中啊，当然知道说到温泉啊，其实武义啊、嗯、是浙江省首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土资源部命名的中国温泉之乡 哦， 就在地下蕴藏丰富的温泉资源，日出日量可达24150吨的级别，命名的中国温泉之乡 哦， 就在地下蕴藏丰富的温泉资源，日出日量可达24150吨的级别。 我的天哪， 相当棒啊， 相当相当棒啊， 是的是的、 就是我们等待伯乐去好好的慧眼识珠、哦、然后开发这些项目， 惠民惠市惠省惠国啊。第三条呢，信息跟这个文物有关系哈、啊 嗯、 64件古代的铜镜亮相哪里呢？大钟寺。 哇，铜镜， 嗯，铜镜 铜镜铜镜，告诉我， 你认为那个有大钟寺由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联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和镜展，昨天就在大钟寺的古钟博物馆的二层拉开了帷幕。 是的、 哦、 有64件套铜镜文物， 是的， 为人们揭秘了日本古代铜镜变化的文化的变迁， 对， 展现了日本古代铜镜源自中国又极具本民族特色的艺术特色。 是的，那展览为期是2018年9月12号到11月12号、嗯、还挺长的区间哈， 挺长的呢， 每天展览时间9点到下午的4点30分，每周一闭馆休息。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门票是30块，本展览不另行收费。 很棒很棒啊， 来一部南美洲的一个国家。 对，前段时间呢，这一场大火着的让大家都非常的心碎啊， 心碎 了， 心碎。 对，也引起了这个国家当局的重视、 嗯、 巴西总统签署法令成立博物馆局，负责巴西国博的重建。 是的，这个我们回顾一下哈，这个位于里约热内卢呢有着2000年历史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在9月2号那天发生了大火、 嗯、 这个大火导致90%的藏品被焚毁，损失不可估量，仅大楼的重建就预计要花费1500万巴西雷尔。 是的，1500万巴西雷尔，大家也可以这个 换算一下、啊、 换算一下啊。 是的， 说很多人要求对博物馆的重建工作进行适当的管理、 嗯、 因此呢我们成立博物馆局负责重建， 有必要的。 该机构和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合作，这是巴西文化部部长、 嗯、 塞尔吉奥说的啊。 是的是的，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对、嗯、这个在法令签署仪式上呢，这个特米尔重申火灾摧毁了大量的无价之宝，他说昨天的悲剧告诫我们保护国家历史、 嗯、 科学和自然的财富。他还强调说巴西有3700个博物馆，希望私营部门永久参与到维护馆藏的工作当中、啊、 是的，就是大家都要尽一份力嘛，是不是？ 对对对，这一切从我们一个人每个人做起哈。 对， 一部希腊出了一个事故，提醒大家一下、哦啊、 是的，这个要注意啊，希腊游船倾覆事故导致一名女游客受伤。 怎么回事，了解一下。 对、 啊、 希腊旅游胜地啊，13日因发生岩石塌方而导致游船倾覆事故、哦、目前已确认一人受伤， 嗯， 好，无人伤亡， 但是没有确定这个34岁女游客的国籍是哪里哈、 嗯 啊。 对， 而且呢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核实目前尚未发现有中国的游客在这起塌方事故当中负伤、啊、 嗯,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提示大家啊，要注意安全。 是的，去哪里啊都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和安全的防护哈。 对， 关注好天气， 嗯， 整理好自己的行囊，还有合理安排出行的日期哈。 是的， 时间来到11点43分，今天的播报刚刚好8分钟。 对， 8分钟， 很棒哦， 留足足够的时间给我们的蒋志同先生，有请特别大来宾蒋志同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If this night is not for 今天找的音乐偏电子风多一点哈， 对对对， 因为每年在迈阿密有一个世界级的电子音乐节， 哇， 超级嗨 的，真 的 是迈阿密热， 真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 啊、 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感受那边去热浪的朋友是来自一起旅行的创始人 CEO 蒋志彤，欢迎， 欢迎志彤。 Hello 志彤、嗯、有没有一个感觉我们的节目越来越顺畅了呢？ 对，因为越来越熟了， 对，有没有一种就是 回家的感觉， 是吧、嗯、如果放在一些平台上是不是很多人会喜欢这个感受哈？我们一步一下，比如说高山 喜马拉雅但是我跟你说，好多人可能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会听不明白我们的一些梗， 是不是？ 对， 就是跟上我们的速度和节奏， 对， 我们也是给予大家的心情哈。 嗯， 今天我们去佛罗里达哈，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佛罗里达的话，今天来值了，蒋志彤对那边了如指掌。 那是在那儿生活和工作过很多很多年， 多少年的爱恨情仇浓缩在30分钟时间也不容易，我跟你讲 也是不容易啊， 是不是啊、嗯、我们换一个电影之后呢，渐入佳境的志彤慢慢到来， 娓娓道来。 你看说到出去玩啊、嗯，每一个人心里都特别的雀跃、 嗯、 啊，而且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玩，有一个植物人，嘿，省事儿。 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看你去到一个陌生地方，如果要是有一个当地通、嗯、当地的朋友带你去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就联系到当地的好导游哈， 领路人 蒋志彤。 是的，再次欢迎。 对，志彤，就是如果去的话，你跟各位的朋友介绍的话，你因为你写了一个单子嘛哈、 嗯， 要不要顺你的顺序先来一下？我们说大概的情形好吗、 哦？也不用特别严格的按 顺序。对，就是非常写意的感性分享。 非常写意的一个单子 就可以。其实，比如我们畅想一下说，说、嗯，哎，咱们下一步几家计划着带孩子老 人 一块儿去玩？ 三家。 嗯，然后就我们可以现在开始规划后面的一个 行程 了。 对， 是。所以其实因为它整个南佛州它以我觉得以奥兰多为一个起点 城市 或者为一个终点都可以、 嗯、 对，因为它从奥兰多南下、嗯、它就会经过像迈阿密罗德代堡迈阿密、 嗯、 然后一线一直到可能最远的 Key West 西角岛对、 哦、 所以其实这样一路走下来或者反过来走 都可以， 都是一个不走回头路的比较顺的这么一个方式、 哦、 对。 那你那个志彤啊来了哈、 啊， 来 了，又出来了 啊！问一下哈，你刚刚说不走回头路啊，这个城市链接呀、啊，逆时针、顺时针转了一圈哈、 嗯嗯， 大概这个时间是多少？你看这家庭的假期都是有限的。 嗯 嗯， 对，就是其实根据咱们的时间来嘛， 对 风这风险也由人。 大概多少时间？ 比如说，嗯、那10到14天，我觉得去、 哦、 对去一个那么远的地方、 嗯， 对，如果太短的话呢，其实就 累 不那么划算，因为你要飞十几个小时， 哦对， 单程就十几个小时，对，所以但太长的话，比如说你像我自己都会有感觉，比如我出差或者是出去玩，如果超过2周， 嗯、 就各方面都会觉得身体和思想都会思乡， 对， 都会想回家， 有。 反正时间到14天差不多哈， 是的， 好的，时间大概告诉各位了，大家安排好时间之后就去玩哈、嗯、几个城市串联，刚刚说以奥兰多为起点和终点，奥兰多可玩的就很多了， 奥兰多主题公园， 对，如、嗯、确实是如果带小孩子去的话、嗯、可能就是会在奥兰多待的时间会更多一些， 放 因为那小孩玩的东西会更多， 对，放几天 几天我觉得都能放，就是如果说你14天全扔到奥兰多 也行， 也都能玩， 真的哈， 对，就是奥兰多及附近吧， 哦，说说奥兰多呗，知道很多的主题公园细致推荐的话， 我们就比如说以一个主题公园放一天为例的话， 好， 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列一下， 好嘞， 这最有名的是就是 Disney World 迪士尼世界，对，他之前的节目里也讲到过、嗯、就其他地方会叫 Disneyland， 嗯， 只有这个地方是叫 Disney World， 对、 哦，那它是多大呀？ 所以它有4个主题公园，2个水上乐园，有赛车场、 哦、 高尔夫球场、酒店等等等，整个是一个面积接近于旧金山市区那么大的一个大的度假村。 哎、我的天哪， 超级大型度假村！ 所以你就想，我们把这个迪士尼里面的主题公园和水上公园都玩完，就要6天，对不对？因为它一共有4个主题公园和2个水上乐 园，是， 一天一个， 真的是一天一个。 所以其实，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压缩一下，就算一天去俩、嗯 嗯、好， 我们买一个比如说4天的圆之间可以跳来跳去的那种通票， 嗯， 对，那你也可以3到4天能把这些圆都玩过来， 对，这个 也只是走过来啊，其实不算玩过来， 迪士尼世界太大了、 嗯、那住在里面还住在附近呢， 嗯，这个其实就是奥兰多比较算是说为游客设计的比较 合理 人性化的一点、哦、就是它其实 在有很多，就尤其是在有一它有一条大道叫做 International Drive， 国际大道，在那条大道上很多酒店呢都会有主题公园的这个免费的穿梭巴士。会来接人， 这方便。 对，所以其实比如这个你就可以考虑说只利用公共交通都可以搞定在奥兰多的大部分的行程。 对、 如果你集中几天就是去主题公园， 那不是很方便吗？ 住在园区里或者园区附近就有，就是有这个穿梭巴士的酒店附近 一站一站接一站一站送吗？ 对， 对吧？ 是的。 那是不是很多朋友就会想呢，住在这个园区里头是不是价格会比较贵一点，比外围的话？ 对，园区里它因为酒店它是有主题的嘛，尤其是小孩子他会喜欢吃早餐的时候，哎，来一个什么高飞或者 对 其他的地方， 把面包全抢走了。 对， 是的，就有很多这种主题性的活动也好，装饰也好， 我都一想我就知道这小孩是多开心。 所以即便不全程都住在园区里，也我觉得也值得去体验一下， 可以的哈。 对， 小孩进到这个世界里，我觉得他就不想出来了。 是的， 对，我觉得他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好好啊，没有任何的烦恼。 大人也跟着他们一起开心， 一块儿变成小孩子。 对，虽然有一点点累啊，比如等的时候啊，做项目的时候啊， 而且你还要照顾小孩， 照顾他的时候，但是一切都会在这个一些欢声笑语当中化解为零，对吧？ 没错， 你是带着宝贝去过的，还是带着家人去过？ 我是 自己去过， 很多人去过，但 因为 目前还没有带我 带过很多的朋友去过哈。 对， 带着别人家的孩子去过， 和别人家的媳妇儿去过， 是的，还真是， 对不对？ 对， 但别人家老公也跟着了， 对对，一块一块、啊。 别人家老公必须得跟着。 因为我们家孩子还稍微小一点， 小一点啊。 对， 说到年纪的话，小孩子去这样一个 Disney World 的这样一个区间，四岁六岁就可以了吧？对不对？ 对，其实他也是什么年龄都有的玩，因为包括其实全球范围之内的这种世界连锁主题公园，对，它都会有很明确的标识， 身高啊、 身高 年纪啊， 或者按年纪来划分的什么项目适合对对应的孩子玩。 对， 对，只不过就是说你像我们从国内尤其是北京出发，你考虑到这距离的问题， 对， 对，所以太小的孩子他可能并不一定能承受那么长时间的 飞行 并且还有转机、对，所以我们一般去奥兰多可能尤其是从北京出发，大部分会是在东海岸，也就是纽约附近、华盛顿附近去转机。对、所以你想，我们从北京扔到纽约就得12个小时，从纽约再飞到奥兰多再飞个3个小时， 16个小时， 所以其实挺辛苦的。 对对对， 是， 大家考虑一下吧，哈。 对，考虑一下，而且你这个得合理安排一下时间，你不能到那儿马上就去玩吧？ 对，你得安顿安顿啊。是是是、到了那个园区有那么多的四个两个哈，我。怎么去分配呢？先，你刚才说有通票，买了通票之后有什么优先体验权呢？不是不排队呀、还是怎么着啊？ 这个其实通票是应该不只是佛州了，整个美国它的主题公园，只要它一个品牌下有超过一个园，它都会有这种通票的设计。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通用的，算是小技巧吧。大家就会登录对应这个主题公园的官方网站，比如说我们举另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奥兰多的环球影城， 好， 那你就可以在搜索引擎里面去搜，比如 Universal Orlando 这样的关键词，对，那你找到它的官网之后，在它的导航栏里边，你去找 Theme Parks， 就主题公园那个词，它一定那个 Park 后面会带 S。意味着它是好几个园儿、对，所以以奥兰多为例，那它除了一个公园的同名公园叫做 Universal Studio 之外，它还会有另一个公园叫 Island of Adventure， 就直译过来叫冒险岛。Universal Studio， 对 对，它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些主题的东西就在冒险岛那个园里边。对，所以它首先你要先看到这一个集团下面在这一个园区里面有几个园，然后你规划自己可能想在里面待，比如说我想一天去两个园还是想两天去两个园， 自由选 择对应的票。 它会显示那个什么就是地图它的位置什么的吗？ 对，它其实对应的官网和对应的 APP 都其实现在还是很方便的，你都可以看得到说比如大概你能看得到有哪些项目， 排队时间， 对，有一些 APP 它甚至是有实时的排队时间 的， 是的，这样不推荐你去下一个园。 包括你就看到说，哎，有哪些项目可能是你喜欢的，哪些不喜欢的， 有些选择， 那可能对，虽然那么多园也并不都得去， 对， 比如以迪士尼为例，你像它有一个主题公园叫做 Animal Kingdom， 叫 Magic Kingdom， 魔法王国， 魔法王国， 它其实就跟比如香港的 这个Disneyland 就比较像 哦， 对，它就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大的 castle，一个城堡， 嗯， 对， 嗯， 它其实就是以魔法王国的那一个 主题啊、 主题 形象啊， 什 么什 么 冰雪奇缘呐， 对对对对对，哦，就是那些故事为背景做的这么一个公园，嗯， 是的， 对，那相对来说，它还会有以这个奥兰多的迪士尼为例，它有 Epcot。一般翻译成什么现代乐园之类的 哦，现代 对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科技元素的东西的， 嗯，嗯 主题的这种游乐设施会多一些。 替大家问一下，因为你带过很多的朋友去嘛，哈，作为一个领队也好，向导也好，哈，这些园里的非常精彩的一些，因为说到七天的什么，还是得选精华的部分哈， 那肯定的呀。 比如这几个园有什么特别必须要感受的？比如说，先说那个刚才说 Magic 那个梦幻的那个，有没有特别要感受的？比如说有 梦幻的那个可以不用感受。 Magic Kingdom 其实对我们这些大朋友来讲，相对来说会稍微无聊一点。 哦， 但是 女孩 一定要去的。 哦，说 是要看晚上的 fireworks， 哦， 要看晚上的烟火 fire， 对， 哦，fire， 嗯， 然后还有那个 parade， 就是那个游行，我觉得是很值得去看。 是的，是的。 对， 游行时间是晚上和中午还是什么下午，啊？ 它都会有时间 的， 对，都会有时间安排。官网上也好，包括地图，包括园里边也有很多的那个导航屏之类的， 嗯嗯， 都有非常详尽的说明。 对， 然后当然它有可能会因为比如天气原因啊或者其他的时候会微调，对，然后所以其实比如我们像如果去过其他地方迪士尼， 嗯， 那去到奥兰多迪士尼的话，就可以把Magic Kingdom 和另外一个乐园放到一天， 哦， 那你 Magic Kingdom 可以考虑只去看一个游行和烟火 OK 就 OK 了， 来，这个非常有用的提醒哈，别浪费太多时间哈，对， 所以其实还是建议大家说在去到之前，我今天肯定就是给大家一个 whole picture，一个 宏观的， 对， 大概的 宏观的概念， 嗯， 然后具体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偏好去对应的官网 有地方 去 吗， 自己的这喜好，然后再安排具体的行程。 因为我带着我的小孩去过日本的，去过上海，去过香港的， 嗯， 这三个我比较了一下价格哈，差不多。那奥兰多的这个，比如说饮食啊，物价是一样的吗？全球统一的吗？还是贵一点？ 我自己的感觉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啊， 那吃的是有就是世界各地都是不同的，还是说大家都 各种主题观光厅嘛，对不对，嗯？ 对，就是主题公园里面的吃的其实 就还是那样的， 丰富，还挺丰富的， 就其实就是以对有可能会对，主要是以快餐为主了。 对对对， 好， 嗯， 吧， 是的，当然它口味也会照顾全球各地的游客了，因为它 比如说香港有香港地方的风味， 是 上海有上海地方的风味， 也里面有卖方便面的。 那个美国有美国当地奥兰多的 风味，比如说你像新加坡的 Universal， 他就还要照顾他的附近有很多印度客人。 是的，时间关系，我们稍事休息停留。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佛罗里达蒋志彤精彩的分享。 好，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情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烟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周六周日天气。周六是9月15号，阴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周日是9月16号，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总的来看，双休日本是天气转晴，北风轻拂，空气清新，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各位假日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Pissed off today, and lately everyone feels fake. Somewhere I lost a piece of me, smoking cigarettes on balconies.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这歌听上去很多的激光啊，在那个什么天空中各种的交错，是吧？唰，那各种的像这种冰岛的激光的粉色、绿色的都来了。 对啊，哎，如果要是在极光下面开一场这样的电音 party， 那简直是太爽了。 小慧， 小慧，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欢乐的、积极的、开心的蒋儿童，欢迎。 Hello， 回来了。 对，回来了哈。奔着这样非常有格调的电子音乐， 对， 我们要在佛罗里达好好的玩一玩，走一走，乐一乐，享受生活。 是的，是的，是的。 嗯，刚刚说了，佛罗里达那个奥兰多呀，主要的城市，特别多的娱乐项目，这是琳琅满目，目不暇接。 迪士尼啊，环球影城啊，简直是让你就在那待两个礼拜，你都不带重样。 还有一个世界公园。动物园是不是也有呢？那边、 哦、 超级大 动物园， 跟动物相关的其实佛州有很多、哦、有很多，比如、嗯、其实就在迪士尼园区里，它就有一个公园叫做 Animal Kingdom、 哦、哎， 那玩过， 是真的是有动物在里面。 对，是的、 哦、 多大个动物园那块得有 那面积的话，其实倒不是以面积 跟北京动物园比呢啊、哦， 北京跟哪个西城 不是，就是那个西直门那个啊。 我没有特别直观的比较。 你刚才说那动物的种类呢？你觉得？ 主要它其实是一种比较和谐的是，你游乐项目、做的那些游乐项目，然后也看着动物的这种体验比较特殊， 比较新鲜。 对对对， 哦，了解。 它其实对它其实还是一个主题公园，是以一个动物为主题主题公园。 是的，那在奥兰多有专门的动物园吧？有吧？ 在我自己其实去过的专门的动物园其实是在迈阿密去的。 哦，迈阿密， 对， 就是在佛罗里达州，其实有很多。 佛罗里达州肯定会有，是的啊。然后，但就，不是我自己不是那么爱去动物园，但如果喜欢的话，其实 是没有问题的。 对，以我去过的迈阿密的动物园为例，会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虽然它其实不叫野生动物园，因为你并不是 坐车进的 、还是走着进的、但是会让你觉得人跟动物的距离没那么远、原因是它并没有那么多的栅栏、它多数的方式是比如你远处看着那个老虎跟你是在一个地平线上，并且没有围栏，它是用一个挖了一个很深很宽的沟的方式 跳不过来， 那让你来做的区隔， 挺好。 对，这个是我觉得 其实挺好的， 对，感受比较不一样的， 视野不一样。 是 OK， 对， 好，我们从动物园的那个情景 跳 出来了， 出来、 还得去你那边啊。 对，接着来跟着志同走一走佛罗里达。 对，俺俩就不打断你畅所欲言。 好 好 好，我们先把奥兰多的主题公园先讲完。刚刚主要提到了迪士尼和环球影城， 对， 然后同样我自己还很喜欢的Sea World， 就是海洋世界这个品牌， 还有这样， 对，他在那边都还有三个主题公园。 我的天哪！ 对，它一个是同名的叫 Sea World， 它里面就是会有比较招牌的有虎鲸表演啊。 哦，虎鲸真的很厉害，我最近在微博看了一个虎鲸的那个视频，有一个应该就是蝙蝠鱼喷鱼。慢慢走，虎鲸的 部 分，然后那个虎鲸的过去，哎，他没有直接攻击他，下潜之后用尾巴啪一下，最后一下给他打晕了，好帅呀、虎鲸天生的杀手， 是 极其聪明。 我说，哎呀，什么东西？ 他都没有这个想法，直接就耳。我的生命被终结 了， 很漂亮， 很酷， 对， 很酷，虎鲸啊， 是。然后它还有就是也有很多过山车之类的项目， 也有， 对，所以它其实就是还都是主题公园里边的常规项目，但是它主要是以海洋为主题的，所以你就能看到很多兽，对，兽、过山车，然后等等这种、各种娱乐的设施。 太快了，奥兰多这城市太快乐了、 太快乐了，我觉得简直就是主题乐园的天堂和老家。 奥兰多魔术队真的是真的魔术啊，一切都在 想变魔术。为什么成绩跑，天天玩？ 有原因，天天休闲，你想想， 就是啊，就这个城市带给人的感觉就是不那么上进嘛， 是吗？像蒂姆哈达威那种的，是吧？就打完比赛之后坐过山车坐了三个，腿软了，这跳不起来了 啊， 有可能。 也有可能 抽筋了， 抽筋八股，哎呀，怎么整？哎， 奥尼尔也有一个算一个吧。说到 SeaWorld 然后 SeaWorld 它还有纯的那种水上乐园吧，就是各种 水 滑梯， 清水 的， 清水项目的那种， 太好了。 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很多玩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跟水 那个，我 特 别 喜 欢， 对， 是 凉爽好玩。 像我这种虽然很胖不爱运动的人，但看着那个水滑梯 也想 玩一次之后，还能有劲儿继续爬到很高再滑。 那个水滑梯是不是很高？各种转弯啊， 对，就是各种形式的，你坐着不同的形状的东西，然后它有不同形状的滑梯， 哎，好开心哦！ 对， 我特别喜欢水，真的， 真的。 然后 Sea World 下面还有以这个海豚、亲近海豚为主题的另一个公园， 哦，亲近海豚 Cove， 对， 我们可以多亲近它呢，比如 多亲近，它有不同的项目和套餐，你如果去看它官网的话，它的那个首页大 banner 上那张图片就是小孩子。跟海豚一块玩的那一个场景， 一块玩啊， 对，它就是其实是可以有完全 近 距离接触， 甚至抚摸它 是可以的，在有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个引导之下，哇， 保护生态平衡，谢谢他们，谢谢他们，对对对啊，海洋都这么多主题， 是 Sea World 就有三个，然后 还有一个也是可能大一点年纪的小孩子会更喜欢一些的是、是那个 NASA 的一个公园。 哦，这个 NASA, 这个 也可以 更大一点 的。 对 是、这肯尼迪航天中心嘛。 是的。 对，有非常多知名的火箭航天飞船在那边发射。 哦， 最近期比较知名的就是Elon Musk 他们那个 SpaceX 那个公司、有一个火箭是在那边发的。 嗯， 对，然后它里面你就不光能看到很多真的火箭航天飞机的这些 零部件吗？还是空间？ 有零部件，有整个那种大的 舱， 对你都可以看到，而且它还有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一个模拟发射的一个游乐设施。对，然后它那个真的。就超重的那个感觉特别严重，我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脸的那个肉都是在 往下， 对，往坠，然后整个就是模拟一个。 我们志同，你知道胶原蛋白是很紧急的，对，那都能往下坠。 对，但是那个体验我觉得是值得去玩一次，它肯定比真实的那个要轻得多，肯定我普通人都能承受。对，但是因为它结合了那个 VR 的那些环境， 体验你眼睛看到那感觉，对， 所以就感觉你真的是做了一个火星探测器。登陆到了火星， 哎，那我在有 哎，从何来 有一个 又有 这个突发奇想啊！对，你说既然他是这个体验这个失重哈、就是往下坠的感觉嘛、如果要是感觉皮肤松弛了之后，如果坐上这个，哎，是不是 拉皮儿了？ 有一种拉皮的效果，对呀、 但是往下还是往上，志同？ 我的印象里是我那个时候是脸冲上，然后他 你可以调整方向 下拉。 往下 了，你模拟的是你在往上推、 对对对， 往上推的感觉。对， 你往上走是这样的。 对，但是你可以倒过来。 哎，可以倒过来吗？ 就是你人其实是仰着的 啊，是这样， 仰着的往上走、所以其实你想象一下，其实就是脸在往后拉的感觉。 对， 哎， 其实可以的， 真像拉皮， 真的拉皮。 是啊，你看这个想法， 倒可以， 倒去拉，做了14次。行了，行了， 门票值了， 又到了今天的上限了啊。你将被清除出场。 就这个体验，小朋友多大可以参与啊？ 那也具体的记不太清， 无所谓， 是、对，反正肯定这因为他也都有工作人员，所以他一定会根据那个身高以及 严格的要求、 年龄，对，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这是那个什么弹出去或者什么，还有那失重的在航空舱里呢，坐那儿啊，水杯过来了啊，飘起来，有那种感觉的吗？失重 的，我印象里好像没有玩到、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之前玩 那 个超重的， 超重啊， 因为就是那种很强的。上升其实它是、 好想去奥兰多啊，这么一说太多好玩的了。 是啊，奥兰多就是主题乐园的老家嘛，我觉得 超级棒。NASA 海洋迪士尼 环球影城，这才只是说四个大类、 是吧？ 对，这个是这四个大的集团嘛、对。然后在奥兰多车程不远的地方，就是车程范围之内的。也还有很值得带小孩子去的，比如说奥兰多开一个钟头是会到乐高的主题公园。 哎呀， 哎呦我的天哪！ 对， 乐高又出现了， 厉害了， 是 哦，这个好多 小孩子会特别喜欢。 它这个是超级大的主题乐园吗？还是袖珍的那种的？ 面积我觉得就适中吧，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在美国待一段时间，你就会对大小。 没有 特别强烈的感受、 了解了， 对，因为都挺开阔的， 是 都挺大、 这主题乐园乐高得待一天吧？ 对，反正主题公园，除非像这种同主题的，你可以考虑压缩，把两个公园放到一天，对，否则其实都是你像乐高它自己的官方卖票，是会卖有。one day pass、还有卖 two day pass、因为它只有一个园儿，它也有卖两天票，都在里边玩的， 那挺大的。 它自己官网就会卖两天加一晚住宿的这种套票， 是， 就说明两天玩不完。 我们在很多的商场里会看到一些主题的小乐高的小乐园哈，几个小 corner 就小角落，还 corner 小 角落 啊。 那这个乐高主题在美国怎么玩的形式呢？怎么让大家去感受乐高？除了积木啊、拼搭呀、还有什么呀？这个乐园你去过吗？这个 我在想，乐高乐园里面有、也有没有一些过山车呀？这些 有没有就类似游乐的项目？ 类似的刺激的项目呢？ 这个我坦率讲，个人没有去过。对， 推荐给大家。 然后，但应该风格会跟马来西亚的那个比较类似。对，所以它其实还是以这个乐高为主题，然后不同形式的。一种体现嘛，有拼搭的，对， 以这个奥兰多为中心，一个小时可以到达乐高主题乐园啊，是其中一个。 从乐高这个地方再往西南方向再开一个钟头 啊， 就可以到 Tampa 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其实也是既有自然风光，然后也有很多 非常著名的养老社区，很多人退休住在那边。 哎呀， 哎呀， 同时呢，它也有一个主题公园叫做 Busch Garden 啊、 那个地方的主题公园的特色就也是有很多动物， 嗯， 并且它的这个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会比迪士尼的 Animal Kingdom 要 多， 多 了， 对， 啊、 同时它的那个过山车的刺激程度。也会更加的刺激 啊、刺激一点。 对 哦，你看，就是好多人，大家都说奥兰多当然是大，也是那个知名城市，有很多的乐园。 嗯、 但是其实离它不远的地方，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很少有人知道。 嗯， 对。 嗯、你那地方叫什么城市？那个叫做 Tampa， 对， 直译一般叫做坦帕吧，平坦的坦， 坦帕， 坦帕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地方肯定人没那么多， 嗯，没有那么多啊、哦， 对、 嗯， 相对来说会人少一些，应该、 嗯、 是的， 就是从地理上看，它是在佛州比较偏就中部偏西， 嗯， 对，然后奥兰多基本就是在中间的位置，然后迈阿密是在。 偏南， 对。 哎呀，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些啊，刚才不是七到十四天嘛、嗯、啊，两哎呀，其实我觉得真的 不够吧， 好好玩， 根本就不够， 不够 想 你在那待一个月吧， 对吧？ 对， 还超级开心，孩子都乐不思蜀了。不是七到十四天嘛、嗯、啊，两哎呀，其实我觉得真的 不够吧， 好好玩， 根本就不够， 你想想， 你在那待一个月吧， 对吧？ 对， 还超级开心，孩子都乐不思蜀了。对不对？ 对、 嗯，这如果要是说孩子真的有这样的条件的话，暑假、寒假就是抽出一个月的时间，让他在这儿好好的感受一下。对，最好在那边有，对，最好在那边有亲戚，玩疯了之后不回去。 那个儿子，你先玩，我回去赚钱去了。 其实可以每个假期都去，然后呢，比如说可以让他在东海岸，比如像波士顿呐、啊、这种地方、 嗯、 学习个一周，对吧？然后再让他去佛州玩个一周， 哦，游学类似这种、 对啊，因为他其实在那个比如华盛顿啊、纽约、费城、波士顿那边有很多夏令营什么的嘛， 嗯、 对，就有一些主题性的，比如科学的呀， 对 啊，对之类的， 就是游学现在美国很受欢迎，因为他可以学的东西和玩的东西都非常的丰富， 是的，是的， 对， 是的， 这个是 华盛顿有那么多博物馆，你让他天天看博物馆，小孩肯定 也烦呢， 是的， 看个一礼拜博物馆，然后去奥兰多玩一礼拜， 是吧？就再也不会博物馆了。 爸爸，我还想来奥兰多再多待一个礼拜。 行。这是奥兰多，中间是去了两个可以开车到达的地方、 主题公园基本就说的差不多 了哈。 是的， 你那个单子上还有什么没有补充的？你再补充几句。 我觉得有一个大类一定得跟大家提的，就是游轮。 游轮。 对，然后像整个我比较熟悉的南佛州，它有四个比较大的主要的游轮港口。 嗯。 一个是迈阿密的游轮港口， 嗯、 然后迈阿密往北大概一个钟头，叫罗德代堡一个游轮港口。 罗德代堡。 对 ，Fort Lauderdale。 哦哦。 然后奥兰多旁边就 NASA 旁边， 嗯， 有一个叫做卡纳维拉尔角的一个游轮港口。 那么多。 嗯。然后在我刚刚提到的 Busch Garden 的那个城市 Tampa 也有一个游轮港口，所以它不同的港口会有不同的线路。 哦。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互联网去看，根据自己的时间，有比如说短的有三四天的， 就在海上， 长的有七天十几天的也都有， 真得一个月到、 然后会有 一个月下不来。 比较特色一点的游轮品牌在佛州比较受欢迎的是、迪士尼，他自己有一个游轮公司。 哎呦我的天、 所以他整个游轮的主题是迪士尼的、 就是把陆地上移到了海上去玩了。 对、 是的， 就是其实有很多朋友第一次看到这个船的时候会问我说：“哎，说蒋先生，你说这个迪士尼在这游轮上贴这广告，他得花多少广告费啊？” 是，这很直观的嘛，那么大个儿。 然后这个，当我告诉他说，其实人家不是花钱，人家这个东西是挣钱，人家自己的游轮，对 对吧？ 哦， 那外观是什么样的？是主题的，你比如说 对外观 人物， 行走的迪士尼 人物 宣传画呗， 就是一个行走的迪士尼度假村、 哦、 对，在里面也有很多动画的这种 形象， 人物形象。 那他船上的一些工作人员，他都是穿的那个迪士尼的那种、 不都是，对， 是 但是你能看到特别多细节的 呈现、 迪士尼的元素、小到比如可能某一个铆钉，它都是那种米奇老鼠的那个形状、 啊、 哇，哎，米奇的耳钉， 对， 餐盘上有那种什么唐老鸭的手绘， 对对对，肯定 的 图案， 对， 到处都是欢乐的海洋、 只有咱们想不到，他们会把各个地方都强调自己的品牌的， 品牌 意识做得特别好， 非常的，就是很 连毛都是大力水手的， 对，真的是，你看啊， 对， 奥兰多欢乐的城市，欢乐的海洋，孩子们去那真是 超级天堂，我觉得真的是太完美的这个地方，除了稍微有点远之外，但是要花 点 钱之外，对不对？你看，真的是一切都完美。退休， 对，除就怎么说呢？这个 美国人都去那儿退休， 对吧？ 是特别完美的，除了贵，什么都没毛病。嗯， 说一说奥兰多和迈阿密，还有这个你说比如纽约和华盛顿，以及这个你刚才波士顿，那奥兰多的物价算是什么区间？算是怎么样？ 比纽约肯定便宜， 比 纽约肯定便宜。对，然后就其实最直观的是看消费税， 消费税、 对，纽约的消费税在9左右吧、 哦。 然后你像奥兰多的消费税比迈阿密还要低。 哦， 对，迈阿密的话大概7.5，不同的县不同的这个税率、 嗯。 然后在奥兰多的话一般是6.5这个样子、 哎。还行，还行。 对，所以其实、哦、真说在那边长居的华人， 嗯， 奥兰多应该不比迈阿密少。 哦， 对。因为其实包括其实很多人会去奥兰多的那个奥特莱斯买东西、 奥兰多奥特莱斯， 对，我们包括我们住在迈阿密都会去奥兰多的奥特莱斯买东西、就是因为 便宜吗？ 价格其实差不多，然后税便宜， 税便宜， 是 啊，税 就你顺便去玩了，玩了以后再去买点东西嘛。 嗯、 对对 对， 这个其实要是折算下来的话，能省很多钱。 对，而且其实也是要看它不同的奥特莱斯品牌店，它有不同的品牌嘛，但有一些可能和迈阿密是互补的嘛。 哦、 对，所以在我们去做一些购物计划整个行程下来的时候，也是可以提前看看你一路可能会经过哪些 outlets， 好嘞， 然后哪些品牌可能是必须得在这一个店去 买的。 对、 奥兰多奥特莱斯有几个呀？多吗？ 比较大的有两个。 哦， 对， 是市区还是郊区？ 都其实还挺近的，就是对，就是开车也就是20分钟左右吧， 好近， 在市区里面，对， 好近。 所以其实你在奥兰多是是很容易自由行的，因为它相对来说更集中。 嗯， 对，比迈阿密几周边的东西要更集中。对、你比如说前面几天都在迪士尼的时候、你连车都不用租，从机场下来迪士尼就有 shuttle bus 可以接你，比如说住到 酒店里 园区及附近的酒店、然后比如说你后面3-4天都在迪士尼玩之后，你可以考虑比如说要不要租个车后面去玩其他主题公园、因为你去到 必须 比如说去 NASA那这种地方 是 肯定要开车了， 是的。 然后包括你下来，比如吃了几天里边的快餐， 快餐了，换 了，想去换换吃点别的， 对， 肯定也得开车。 对， 包括提到的去买东西什么之类的， 完美。 所以说还是得这个开车啊，不租车的话，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我觉得都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你看那个玩有了，跟家人团聚有了， 对， 休闲放假放松心情有了，买犒赏自己也有了，还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不足的地方了，对吧？有没有不足的地方，志彤？你自己觉得 不足的地方，华人少，就是中餐吃不到什么特别好吃的。 吃 哦， 中 餐 就 中 餐，对，是真的，可能就也还是有慢慢改善吧。但你跟像纽约的法拉盛和像洛杉矶、旧金山这种地方， 那 肯 定 是没法比的。 哦， 对。 行，这人 所以中国味就更能这一次去个2周，我觉得极限了， 极限了，极限了，极限了， 带着点方便面啊， 可以带，是可以带吧， 倒不至于，就是其实他也有华人开的 超市 自助餐厅， 哦， 但是基本上就像就是味道，你肯定就是属于食堂大锅饭的感觉了。 行， 我懂了，对， 行， 就是能给你找到点家乡的感觉，但是没有那个味儿了。 刚道说就是，比如想吃点中国味的，什么老干妈呀、方便面呀、榨菜呀，超市里都会有吧？ 会 也有华人超市， 就是， 但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榨菜在国内卖5毛钱一包，1块钱一包， 那边 也卖5毛1块，只不过就是 美元 货币符号变了。 啊 这么给戏， 对，5毛 乘以6点多啊， 6点多， 对，完美的。奥兰多啊， 是的， 谢谢志彤分享，我们还有40秒，说得快吧。还有40秒结束了，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不要忘记收听。如果您是 family 的成员，如果您有一个小小的 family， 带着你 family 去奥兰多佛罗里达吧， 一定得去。 对对对，下回再来志彤啊。 好， 是的，下回接着分享啊，还有好多没说呢。 出去玩这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情， 没错， 这个不能独自拥有，要分享出来啊。 好的， 明天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